第46集。 外面起了风，虚掩的门撞到门框上，发出了轻微的声响。孟昭这才意识到门没有关严，他转过身看向门的方向。孟若书来不及躲藏，于是兄妹俩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对视了一瞬。孟若书看见孟昭指尖夹着的那支烟已经抽了大半截了，金黄色的火星明明灭灭地闪动着。在对视的后一秒，孟昭不动声色地把那支烟在指尖转了一个方向，用手掌掩住，然后借着身体的遮掩，在窗台的锡纸盘里把那支烟碾灭了。因为身上可能留有烟味儿，孟昭犹豫了几秒钟才朝孟若书走过去。孟若书长个儿晚，那时只到孟昭胸口的位置。孟昭俯下身，手掌撑着膝盖，平视着孟若书，压低声音问他： 睡不着？ 孟若书摇摇头，他说不出话，只能看着孟昭。 天还没亮，再去睡会儿吧。 孟昭抬手在他头上揉了揉，孟若书没动，仍然看着孟昭。孟昭看懂了他的眼神，解释道： 我昨晚睡得早，已经醒了。 孟若书知道孟昭在撒谎，但是他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开了。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孟若书又起过几次夜。虽然孟昭后来都记得把卧室的门关严，但是孟若书能看见门缝里透出来的光。孟昭频繁失眠，虽然每每都在孟若书和宋宁面前强打精神，但是孟若书能够感觉出来，因为家里的这场变故，孟昭身上的少年气几乎要被消磨殆尽了。偶尔孟昭的背影甚至让孟若书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孟祥宇。但是就在七月里的一天，孟若书察觉到孟昭身上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又回来了，压在孟昭肩膀的重量似乎无形之中减轻了一点。他用眼神询问孟昭发生了什么。孟昭将水杯放回原位，然后向孟若书招了招手。孟若书走过去，原本孟昭打算事情全部办妥再告诉孟若书和宋宁的，但是看到孟若书眼睛里期待的眼神，他忍不住透露了孟祥宇一案出现的转机。孟昭半蹲下来，手里捏着一张照片递给了孟若书。 还记得吗？这是你去世的姑姑。 孟若书看着那张照片点了点头。 旁边的这位是他朋友陆承泽律师。 孟昭说着又展开了一张报纸递到孟若书面前。那是一张几年前的旧报纸，上面一整个版面都在报道陆承泽打赢的那起历经八年的民工讨薪案。报道中间的照片印着从法庭走出来被几十个民工簇拥在中间的意气风发的陆承泽。照片是孟昭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些日子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经常整理梦境的遗物，想要从梦境那里找到支持自己走下去的力量。就在他翻看梦境的相册的时候，他发现了这张合影，照片的背面写着与友人陆承泽，合影于某年某月某日。孟昭这才记起来，梦境过世之前他还见过这位叔叔，他隐约记得孟静提到过这位陆叔叔是很厉害的律师。 你看这篇报道，这位陆律师花了八年时间帮一群走投无路的民工讨回了几千万薪资，我觉得如果明潭市有一个人可以帮舅舅翻案，那一定就是他了。 孟昭对孟若书说完站起来。 你在家看报纸吧，我先走了，希望能带回好消息。 他抬腿朝门外走，但是孟若书拉住了他的胳膊。 孟昭低头看过去，孟若书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门外，意思是自己要跟孟昭一起去。 你也去？ 孟昭有点意外。这一年孟若书抗拒出门，孟昭和宋宁也从来不逼他出去，没想到孟若书居然会主动提出跟他出去。孟若书愿意出门那是好事，孟昭想了想，点了点头。 那你换衣服吧，我带你一起去。 孟若书换好了衣服，跟孟昭出了门，他们坐公交车去了浩泽律所。孟昭带着孟若书走进律所，走到前台说想见陆承泽律师。见一个16、17岁的少年带着一个更小的女孩子过来，要找陆承泽律师，前台有些意外。 你们有预约吗？ 孟昭递上了那张合照。 您好，我妈妈跟陆律师是朋友，我来找陆律师有点事儿。 哦，这样啊，不过陆律师很忙的，这样吧，你把联系方式留一下，等确定了见面时间我打电话通知你。 孟昭只好留下联系方式，然后离开了浩泽律所。以往他也见过一些本地的知名律师，这种事情经历过几遭，从最初满怀期待的等着来电，到后来他发现所谓的留下联系方式不过是托词而已，那就意味着他被婉拒了。孟昭打算下周不去学校了，他要在律所门口蹲守陆承泽，如果能跟陆律师当面提起孟静，陆律师应该会答应和他聊一聊孟祥宇的案子。就在孟昭拉着孟若书站在街边等回家的公交车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那个前台来的电话。 喂，你走远了吗？啊，回来吧。 孟昭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忽然出现了转机，但是既然前台打电话让他回去，那就说明自己可以见到陆承泽律师了。孟昭拉着孟若书又回了浩泽律所，前台向他介绍旁边穿职业装的女人，说她是陆律师的助理。孟昭让孟若书坐在前台会客区的沙发上，然后摘了自己头上的棒球帽扣在孟若书的头上，弯腰对他说： 哎，你先在这里等着，我上去找陆律师谈谈。 孟若书的脸隐在帽檐的阴影之下，他看着孟昭点了点头。孟昭抬起手轻轻地拍了拍孟若书的头： 爸爸会没事的。 上了电梯，助理把孟昭带到了办公室门口就离开了。孟昭站在那扇实木门前做了一个深呼吸，稍稍平复心中的忐忑，然后抬手敲了门。 进。 门内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孟昭推门进去，看见了坐在办公桌后正低头办公的陆承泽。孟昭朝陆承泽走近了几步。 陆叔。 听到这个称呼，陆承泽有些意外，他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少年。这少年身量笔直，像一杆细长笔挺的长枪。陆承泽开口问道： 你是哪位？ 孟昭又朝前走了几步，走到陆承泽的办公桌前，拿出照片递到他的面前说： 陆叔叔，我是孟静的儿子，小时候因为工作的事情您经常跟我妈妈联系，那时候我还见过您。 陆承泽拿过照片看了看，抬头看向他问： 你是孟昭？ 见陆承泽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名字，孟昭的眼神一亮，仿佛看到了希望。 怎么了？来找我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陆叔叔，我是为了我舅舅孟祥宇的案子过来的。 孟祥宇？是最近一审刚判的那个案子吗？ 这案子是明潭市近期登上电视的新闻案件。陆承泽一听就明白了孟昭此行的来意。 你来找我肯定是为了上诉的事情吧？ 陆叔叔，我舅舅是被冤枉的，那个强奸犯不是他杀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一起冤案，想让我帮忙翻案？ 孟昭立刻点了点头，眼神里的期待无法遮掩。 不成则思存稍许，他拿起了办公桌前的电话。 哦，我先让助手调一下案卷资料，仔细看看再说。 孟昭把手里的那份档案袋递到了陆成泽的桌子上。 陆叔叔，您不用麻烦了，这些我全都带了。 陆成泽打开了档案袋，把里头的资料取出来看了看。这份资料非常详细，几乎囊括了孟祥宇一审的全部情况。陆成泽翻阅着资料说： 你还上着学，这段时间真是难为你了。 孟昭抿了抿唇，没有做声。陆成泽低头仔细翻看着资料，看了得有好几分钟的时间，孟昭就一直安静地站在一旁等着。过了一会儿，陆成泽才开口道： 你知道吗，小孟，自称自己没杀人，想要让我帮忙翻案的人每个月都有好几个，你是怎么知道你舅舅是被冤枉的？ 因为我知道我舅舅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那种明明杀了人却谎称自己无辜的人。 人当然都会无条件站在自己亲人的那一边，可你怎么保证你信任的人不会欺骗你啊？我当律师这么多年，目睹了太多被亲人欺骗还不自知，为了翻案不惜倾家荡产的事情发生，我不希望这种悲剧在你身上重演。 见陆成泽对于这是否是一起冤案持有怀疑的态度，孟昭急忙辩解道： 真的不是这样的，陆叔叔，我舅舅跟我说过，他确实是想亲手杀掉那个人的，但是当时因为体力差距，他没能将那个人制服。为了保护我妹妹，他的确是带着我妹妹先离开了现场，但是在回到现场时，却看到现场留下那个人的尸体和作案工具。我舅舅虽然有杀人的心思，但终归人不是他杀的，要承担这种莫须有的罪责，任谁都无法接受的。况且我妹妹因此患上了失语症，每次开庭她都要出庭，如果我舅舅真的是犯人，他不可能让我妹妹反复暴露在这种公开场合下，因为这对我妹妹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